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 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幻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出十大奢侈品，比如说一颗自由、喜悦和充满爱的心，走遍天下的气魄，健康的身体，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等等，当中还有一样是平和的睡眠。这些东西好像都和物质无关，所以真正宝贵的东西从来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，需要我们回归本心，努力寻找。 想念是沙，飘过泪挥洒，也带我轻抚你的发，你的脸颊，我远远牵挂，它不曾被岁月淡化，想着你模样，让人黯然神伤。我离开你身旁，以为能梦一场，我的心自由久了变成流浪，人的一生最漫长，是为爱独自疯狂，借根烟吸一吸，别再想。你没说话，是仁慈的做法，你怕在何方，是否安然身上，我离开你身旁，以为能梦一场，我的心自由就能变成流浪，愿一生最漫长，是为爱更远，心一心，别再想。我一生最漫长，是离开你身旁，借根烟将你心痛全释放，借根烟将你心痛都释放。 小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命运是什么，长大了之后，当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丰富的人格，形成了价值观，品尝了各式各样的生活，见过了很多的风景，经历了生老病死，才知道30岁前的那一些美好，都是为了30岁以后我们要经历的这些苦所做的铺垫罢了。 一整夜的思绪难免。 人最大的任性应该是不顾一切的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认真的活过，人间值得，我们这一生不虚此行吧。 常常在梦中听见你熟悉的声音，理解我无助的心灵。常常看到你坚定的眼睛，鼓舞我挫败的信心。我常常拥抱你困大的背影，却拦不住你要走的决定。你走吧，我最亲爱的父亲，不管你在哪儿，都是我最强大的后盾。你走吧，我最最爱的父亲，在我年少的时候，你扶我上马，送我一程。熟悉的声音，理解我无助的心灵。我常常看到你坚定的眼睛，鼓舞我挫败的信心。我常常拥抱你混搭的背影，却拦不住你要走的决定。你走吧，我最亲爱的父亲，不管你在哪儿，都是我最强大的后盾。你走吧，我最最 周杰伦在微电影当中曾经说过一句很霸气的话，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钢琴，一种是别人的钢琴，一种是我的钢琴。当别人的钢琴弹出音符的时候，我的钢琴却能弹出回忆。不知道他是否弹出了你曾经的故事。 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睡着了

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不停地奔跑，赶超着很多人，也被别人赶超。但生活的要义，除了沿途欣赏风景，可能就是抵达遥远的终点吧。时间不仅让我们看透了生活，看透了别人，也看清楚了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跌跌绊绊当中学会了生活，和低潮的自己说一声再见，和郁闷的自己道一声永别，把闷气一吐而尽。不需要强行假装完美，拥有全新的自己的同时，也拥有所有的不完美，这样生活才会更美吧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风物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抛开那盟约和你素相见，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。他乡的旷野让你对我坚信拒绝，他会陪你过今天，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。冰意中的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，当缘起和缘灭，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。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，在这伤心的地铁，这么伤心欲绝，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节。像是你的拒绝，它千真万确，让人心疼些。大岭的旷野，你本爱的轰轰烈烈，他在等你过今夜。我知道他在这列车的某一节，深深的雪，那男人的直觉，那伤心的地铁。 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抱？